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嘉陵关上，比比东看到天斗帝国一边竟然只是出来了八个人，他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一眼就看到了冲在最前面、手持海神三叉戟的唐三。 不好，长老们随我来。 一边说着，他也顾不得自己身为帝王之尊，骤然从嘉陵关上腾空而起，背后紫色翅膀骤然展开，直奔下方滑翔而去。蓝炎黄右腿骨增速能力提升到极限，唐三的起步何等之快，而且他们距离冲上来的圣龙军团明显要近很多。人上在空中，唐三整个人的身体伸展开来，右臂运力，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如同标枪一般投掷而出，目标直指正前方那已经化身为巨型猛犸的象甲宗宗主呼延震。与此同时，一拳带着猩红色的白光从唐三脚下散开，将本方冲出来的八人以及从旁边汇合过来的毒斗罗独孤博完全笼罩在内，正是杀神领域开启。呼延震面对唐三那毫无魂力波动的巨大海神三叉戟，哈哈一笑，不但没有退避的意思，反而骤然迎上，全身散发着一层强烈的土黄色光芒。论防御力，象甲宗的猛犸武魂恐怕也就是仅次于纯防御的玉堂板甲巨蜥武魂了。这看上去连一丝魂力波动都没有的长戟，根本就没有引起呼延震的注意。 不要正面对抗。 但是比比东的声音还是来得晚了一些，唐三眉心处一道湛然金光骤然追上了半空之中的海神三叉戟，直接刺入那海神之心之中。只是一瞬间，海神三叉戟顿时化为了通体灿金，耀眼的金光在一瞬间就成为了全场焦点。海神三叉戟主刃直接刺入了猛犸头部之中，那瞬间爆出的强烈金光令呼延震周围的象甲宗弟子们同时迟滞了一下。猛犸的防御的确惊人，哪怕是海神三叉戟这样强大的神器也没能穿透天象呼延震的身体，可就算是这样也足足有近半几身没入到了其武魂真身状态下的身体之中。108000斤的恐怖重量一瞬间就压得呼延震四肢同时分开，扑通一声扑倒在地，眼看是活不了了。魂力高达89级，即将冲击封号斗罗级别，魂师界新七宗宗主之一，以防御著称的天象呼延震就这么被唐三一击秒杀。不只是圣龙军团的气息一致，就连天斗帝国本方歌龙元帅看到这一幕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天象呼延震我是知道的，毕竟我拥有的也是防御类武魂，不过那呼延震竟然能被唐三在没有使用武魂的情况下一击毙命，看来这唐三果然不容小觑，也难怪在这中军大帐之中唐三的位置能够排在我的前面，被陛下尊为帝师了。 伴随着海神三叉戟同时降临圣龙军团的还有那滔天的杀意，魂力提升到90级之后，唐三的杀神领域也毫无疑问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那恐怖的杀机几乎一下子就席卷了正面所有象甲宗和圣龙宗的魂师。 冲入阵中，以防集体群攻魂技。 身形闪烁之间，唐三已经冲到了天象呼延震的身体之前，右手一挥拔出了海神三叉戟。在这个时候，他也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没有任何掩饰，唐三在海神三叉戟的金光照耀之下，将自己那五黑四红恐怖的九个魂环骤然展现在所有魂师面前。那一瞬间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圣龙军团的乃是纵横无敌的形象，而给天斗帝国一方带来的则是极度的震惊和狂喜，哪怕是沉稳的大师此时此刻也不禁惊呼出声。唐三手中海神三叉戟一横，将一名同样释放了武魂真身的象甲宗弟子直接拍飞，巨大的身体撞入后面的魂师阵中，顿时带起一片慌乱，同时他借力后翻，左脚红光绽放化为巨斧，瞬间剖开了两名象甲宗弟子的身体。 李比东的精神威压已经降临，唐三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要在李比东到来之前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攻击力释放出来，杀伤敌人。此时不只是狂怒中的象甲宗弟子围向唐三，圣龙宗的一些高手也朝着唐三冲了过来，为首一名化身为白色巨型地龙的魂师直接朝着唐三吐出了一口白色吐息，这个魂师身上的魂环赫然是九个。唐三没有使用自己的群攻技能，面对如此众多以防御力著称的强攻系魂师，哪怕施展大范围攻击也只能令这些魂师受伤，而且还不是重伤，伤其一片不如破其一点。比比东的气息已经临近，唐三知道自己就只剩下了这最后一击的机会。扑的一声，一条巨大的青龙虚影从唐三背后浮现而出，他的右臂一瞬间完全变成了青色，连带着手中灿金的海神三叉戟也化为了青色。自从他得到海神三叉戟之后，这件神器就只有两种颜色，黑与金，可此时此刻他却又展现出了另外一种颜色。也就在这个时候，三道彩光同时从背后落在了唐三身上，分别是魂力增幅、攻击增幅以及属性增幅。宁荣荣的支援到了，伴随着一声震天撼地的龙吟之声，咔嚓雷霆轰鸣，从海神三叉戟中央主刃上一道龙形青色雷电轰然而出。白甲地龙喷吐出的吐息也是第八魂技，可在这青色龙形雷霆之中却连一点阻挡的作用都没有起到。那声龙吟响起的时候，所有圣龙宗弟子身上的鳞片几乎在同一时间炸起，这是同族上位威压产生的效果，哪怕是封号斗罗级别的这位强者也同样受到了压制。扑的一声轻响，那青色龙形雷电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就消失在那头白甲地龙的身上。只是一瞬间，那白甲地龙的身体就完全被渲染成了青色，下一刻在劲风的吹袭之下化为一片青灰，悄然散去，连骨头渣子都没有剩下一点。眼看这一击的威力竟然达到了如此程度，唐三也不禁大吃了一惊，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宁荣荣。他知道自己这一击虽强，但如果没有宁荣荣那高达 90% 的增幅效果，绝对无法秒杀这名封号斗罗。唐三所使用的青色龙形雷霆乃是他那天青牛蟒右臂魂骨第二技能天青寂灭雷霆单体攻击魂技。通过海神三叉戟用出这一击，不但令天青寂灭雷霆的威力凝聚一倍，同时也为唐三节省了 30% 的魂力。真正的神器又岂会简单呢？唐三最近每天都在消化着海神三叉戟烙印在自己脑海中的那些资料，也每天都在努力地修炼着自己的三叉戟。海神三叉戟虽然强大，但只要对手熟悉了它的特性，在实际战斗中它所能发挥出的威力必然会大大折扣。只有让它与自己的魂技完全融为一体，这神器才能发挥出全部效用。唐三从出战到现在也不过是10次呼吸的时间，但他却已经先后秒杀了象甲宗宗主天象呼延震，以及刚刚死在天青寂灭雷霆之下的圣龙宗唯一一位封号斗罗圣龙宗宗主圣龙拓跋熙。同时这两个人也正是圣龙军团的正副军团长，连唐三自己也没想到在全力以赴之下他竟然已经完成了这个斩首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比比东之前看到唐三出手时高喊不好，更是不顾身份就立刻要加入战场。一名真正的强者在战场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无法想象的。不过也就在这时，唐三的危机同时降临，脚下骤然一震，唐三只觉得身体被一股无形的能量瞬间限制，紧接着无数紫黑色的尖刺骤然从他脚下冒出，想要穿透他的身体。武魂帝国女皇比比东终于到了。在唐三进入战斗的同时，史莱克七怪也没闲着，戴沐白以强势之姿直接冲入了对方的阵型，自身的辅助技能同时施加，化身为白虎已经解决了两名象甲宗60级以上的高手。 马红俊先是释放了一个凤凰流星雨，落在圣龙军团后方，紧接着一道凤凰穿云击焚烧毁灭了一头武魂真身白甲地龙，同时进入了战斗状态。奥斯卡吃下了以戴沐白鲜血为引制造的复制镜像肠，同时画出分身，小五则轻巧地扭断了一名白甲地龙魂师的脖子。他们的个体实力或许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但不要忘了，在他们背后还有着天下第一辅助魂师宁荣荣的存在。在他那高达 90% 的各种增幅之下，毫无疑问，现在的史莱克七怪每一个都拥有着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杨无敌的破魂枪也同样强横，无论是猛犸还是白甲地龙，他们的防御根本就无法阻挡杨无敌的破魂枪。论杀敌数量，反而是杨无敌最多。最强的攻击加上最强的辅助，破坏力之恐怖令人叹为观止。独孤博阴阴地出现在他们后方，现出碧鳞蛇皇本体，剧毒在喷吐中蔓延，连大地都在这一刻蒙上了翡翠色。海神三叉戟重击地面，令那些凸起的地刺全部化为齑粉。唐三也借助这一下腾空而起，蓝银皇瞬间隐没，附带着红黑黑三个魂环的昊天锤骤然出现在他左手之中。没有任何停顿，昊天锤已然扬起，一道混合着黄与黑两色光芒的巨大冲击波直奔半空中已经化身死亡蛛皇的比比东而去。比比东此时已经动了真怒，胸前甲壳一凝，带着利爪的双手同时切割而出，无数紫黑色锋刃在他身前形成了一面诡异的盾牌，硬生生地挡住了唐三的攻击。不过比比东自己也觉得身体一沉，直奔地面落去。唐三闷哼一声，身体在半空中晃动一下，倒翻而出，海神三叉戟剪碎一头猛犸的脊椎，接连后退十余步才站稳身形。尽管他已经93级，尽管他用的是昊天锤释放的泰坦巨猿左臂魂骨之技能泰坦苍穹破，可绝对的魂力差距还是令他吃了点小亏。就像他之前全面压制圣龙军团这些魂师一样，比比东的魂力也对他产生了全面压制的效果。武魂殿的魂师军团不愧为精锐，在短暂的交战之后，眼看比比东带着一众封号斗罗出现，快速的分成两批从两侧绕去，给本方的封号斗罗留出了战斗的空间。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